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张玉瑶的散文《北京的味道在记忆中飘不散》和梁实秋的《北平的零食小贩》。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温莎的风流娘们》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昨天我们欣赏了张玉瑶的散文《北京的味道在记忆中飘不散》的第一部分，这是张玉瑶为王丹的新书《北京味道》写的书评。北京味道是北京哲学社会科学特别项目北京城市记忆课题研究成果之一。该课题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主持，迄今已经有5年。而人文北京研究中心是人民大学在和北京市政府合作的基础上成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早在2008年奥运前即开始。北京记忆项目在研究中心历史文化资料收集走访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现代技术，成立了数字资源平台，可供北京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获取资料、查询信息。目前已开发了19个专题，除了北京饮食文化，还有说唱文化、城门城墙、国学孔庙等。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同步推出北京记忆丛书，已出版《北京味道》《人文之韵》《北京城的空间记忆》《北京西山八大水院》三部，均是从学术的角度为北京城的前世今生留取一份记忆，后续还将继续推出其他专题。建成3000年，建都800余年，北京丰厚的历史中处处蕴含和绵延着文化的气韵，皇家文化、市井文化、城市文化、乡土文化，分出许多不同的层次来，蔚为大观。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比起卓有都市理论体系的上海研究来，北京的研究还显得零散破碎。因此前些年，不少学者呼吁建立北京学，将其系统化、学科化。这对于从表层景观向更纵深处剖析北京这座城市，进而将其作为古老现代城市的一个典型案例，对未来必有裨益。当然，北京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建立是个庞大复杂的过程，而北京味道和北京城市记忆这一类成果的问世，或许能让我们稍稍一窥门径。今天我们就继续欣赏张玉瑶的散文《北京的味道在记忆中飘不散》。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近10-20年里，北京经历了一轮飞速发展时期，伴随着城市拆迁改造，老字号又开始面临一些新困难。租金高昂带来的压力，外来时常连锁餐饮业的冲击，都致使许多店面不得不多次搬迁，甚至再度黯然关张。店面搬迁看起来是常事，但对于这些积攒了多年人气，多数是依托老北京城生存的老店来说，却并非小事。如王丹所言，对老字号来说，人脉和地缘是大问题，搬走了，人气就没有了，老字号一定要有回头客的。一个老字号里，一个名菜就是一个镇店之宝，如果店没有了，这道菜就消失了。不仅是老字号， 一些著名的小吃夜市也面临类似遭遇，如媒体此前报道过的九门小吃、东华门夜市等等。与这些外因相比，这些年内因也渐渐凸显出来。王丹发现，在一些老字号店中，用餐的大多是中年、老年人，年轻人很少，就连土生土长的北京年轻人也因为现代快节奏生活带来的新的生活习惯，在口味上难免会有一些变异。王丹拿自己举例说，他是个从儿时起就形成了顽固味觉记忆的四九城里的老北京，但他的女儿，一个地道90后北京小妞，却拒绝喝豆汁。王丹感慨道，味道也是一种传承，就像电视剧《大宅门》里两岁的白景琦被爷爷带去喝豆汁，就是要让下一辈形成习惯，把味道传承下来。但如今这种传承也不那么容易了。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场关于北京小吃好不好吃的争论，不少人吐槽北京小吃并不好吃，太油太咸，但也有人辩言是没有吃对地方。在这一方面，王丹在和自己学生的接触中也有所体会。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王丹请他们吃各种北京小吃，点一桌子自己觉得得意的小吃，却发现学生们有时却吃得勉强，特别是南方学生，常常会与自己家乡的精美点心做比较。对此王丹也表示理解，因为首先，接受不接受一种味道和个人经验记忆有关，不能强求。另一方面，因深受北方文化影响，北京小吃相较确实显得粗犷些，比如现在基本绝迹的羊双肠，是旧时贫苦人难得的沾有油腥的美食，而到了现在却渐渐不合现代人的口味和健康理念了，绝不出原先的好吃了。另外，随着技艺的断层、手艺的流失以及旅游商业化的流水线模式，许多北京传统小吃，包括一些老字号，已经很难做到原汁原味的正宗，甚至还会让慕名而来的人大呼失望。有的庙会上的爆肚拿的直接就是半成品，差得太远了。王丹感叹道，能吃的地方不正宗，想吃正宗的没处去。现在住在海淀，朋友让他在周围推荐些北京馆子，已经很难找到了，这让他觉得有些遗憾。因此他呼吁说，面对新的市场口味变革，北京传统饮食内部也需要以不断创新去予以适应。有人说，不喝豆汁就不能研究老舍，但你能说不喝豆汁就不是北京人吗？也不能，时代在变。作为一个研究者，王丹希望能站在发展的立场上，以饮食来踏入城市研究的一个细部，留住过去的记忆，也能客观看待对待作为未来记忆的现在的变动与变革。而作为一个北京人，他所希望的是能以北京味道来挑动唤醒这一份城市人文记忆，成为与这个城市有情的所有人的情感结构。 好，朋友们，张玉瑶的散文《北京的味道》在记忆中飘不散，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以及王丹的新书《北京的味道》，其实都包含了一种遗憾。曾经特色鲜明、浓郁难忘的北京味道，今天很难找到明确的传承了。比如对于小吃，有人说吃不到正宗的，或者吃到的并不好吃，相信很多人是深有同感的。可是如何恢复正宗的小吃呢？毕竟保存在饮食界里的味道不是学术研究，它必须依托市场才能生存。在北京人的成分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早已经不是南瞻昏星缺油少糖的时代，到底什么才算是正宗呢？怎么才能做出既有北京特色又符合当今人们口味的北京味道，可不是简单的事情。相对来说，总结历史倒是简单了许多。所以关于北京味道的研究，不妨将着眼点放在现在，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将会更有价值。话虽如此，我们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建设性的建议，所以还是一起欣赏一下描写经典北京味道的梁实秋的散文《北平的零食小贩儿》。北平人馋，馋据字典说是贪食也，其实不只是贪食，是贪食各种美味之时。美味当前，固然馋涎欲滴，即使闲来无事，馋虫亦在咽喉中抓挠，迫切地需要一点什么以高馋稳。三餐时固然希望高粱罗列任我下主，三餐以外的时间也一样地想馋嚼，以锻炼其咀嚼筋。看露丝的场景都有一点羡慕，因为景常可能享受更多的徐徐下咽之感，此之谓馋。 禅字在外国语中并无适当的字可以代替，所以讲到禅真不足为外人道。有人说北平人之所以特别禅，是由于当年的八旗子弟游手好闲的太多，闲就要生事，在吃上打主意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各式各样的零食小贩便应运而生，自晨至夜逡巡于大街小巷之中。北平小贩的吆喝声是很特殊的，我不知道这与评剧有无关系，其抑扬顿挫变化颇多，有的豪放如唱大花脸，有的沉闷如黑头，又有的清脆如生蛋，在白昼给浩浩欲沸的市声平添不少情趣，在夜晚又给寂静的夜带来一些清凉。细听小贩的呼声，则有直辟，有隐喻，有时竟像谜语一般的耐人寻味，而且他们的吆喝声数十年如一日，不曾有过改变。我如今闭目沉思，北平零食小贩的呼声俨然在耳，一个个的如在目前。现在让我就记忆所及细细述说。首先让我提起豆汁儿，绿豆渣发酵后煮成稀汤，是为豆汁儿，淡草绿色而又微黄，味儿酸又带一点霉味儿，稠稠的，浑浑的，热热的，佐以辣咸菜及棺材板切细丝，加芹菜梗、辣椒丝或末，有时亦被较高级之酱菜，如酱萝卜、酱黄瓜之类，但反不如辣咸菜之可口。午后啜三两碗，愈吃愈辣，愈辣愈喝，愈喝愈热，终至大汗淋漓、舌尖麻木而止。北平城里人没有不是豆汁者，但一出城则豆渣只有喂猪的份儿。乡下人没有喝豆汁的，外省人居住北平二三十年，往往不能养成喝豆汁的习惯，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其次是灌肠，后门桥头那一家的大灌肠是真的猪肠做的，遐迩驰名，但咸油腻。小贩的灌肠虽有肠之名，实则并非是肠，仅具肠形，一条条的以芡粉为主所做成的橛子，切成不规则形的小片儿，放在平底大油锅上煎炸，炸得焦焦的，蘸蒜盐汁儿吃。据说那油不是普通油，是从作坊里从马肉等熬出来的油，所以有一种怪味儿，单闻那种油味儿能把人恶心死，但炸出来的灌肠喷香。 好了，梁实秋的散文《北平的零食小贩》，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文中说的评剧是北平的评，就是今天的京剧，不是今天的评剧。梁先生有文化，有趣味，又是美食家，所以写得既高雅又生动，把这些个街头巷尾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吃写得令人馋涎欲滴，这功底真是一般作家也难忘项背的。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品读十分节目正在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温莎的疯牛娘们》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欣赏了这个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福德太太与裴琦太太这两位快乐的大婶机敏过人，将计就计，把无耻的福斯塔夫爵士捉弄得团团转。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裴吉夫人止住笑，对朋友说， 亲爱的，一副药未必见效，他可是荒唐惯了的哟。 福德夫人想了想说， 那好，咱们就还让人去送信儿，就说这次把他扔到泰晤士河里实在太疏忽了，请他原谅，再约个时间让他知道点厉害。 再说一无所获的男人们走下楼，大家一个劲儿地埋怨福德先生，说他发神经。埃文斯牧师说，你有这么个规规矩矩的好太太还不知足。佩吉先生赶忙替朋友向大家道歉，并约大家第二天早晨去他家吃早饭，然后一起去打鸟。第二天一大早，为福德太太送信的人到饭店 找到福斯塔夫爵士如此这般一说，那胖爵士一夜的怨气也就消尽了。当假装是百洛克的福德先生来找他的时候，他就把昨天自己怎么到的福德太太家，后来险些被那个乌龟丈夫找出来的事讲了一遍。福德先生听罢瞪大了双眼，怎么您在屋吗？怎么没搜到您？爵士得意洋洋地说，是我命大，裴吉太太报了个信儿，两位太太把我装进了一个装满脏衣服的大篓子。 哎呦，大篓子！ 福德先生，这个后悔呀，我怎么没想到呢？爵士连忙安慰他说，别说把我扔到河里啊，就是扔到火山洞里，我也不会放过福德太太。您放心，她丈夫今天早上打鸟去了，他又约我8点钟去他家。爵士准8点踏进了福德家，没讲上几句话，仆人通报有人找女主人，福德太太连忙让爵士躲到客厅旁边的小屋子里。进来的当然是裴奇太太，她忽闪着一对大眼睛，故意大声地问， 哦，亲爱的，你屋子里没有别人吧？啊，那就好，我可放心了，你丈夫又跑到我们家去了，他说自己让人给戴上了绿帽子啦。啊，亲爱的，那胖骑士真没在你家？ 福德夫人用手指着小屋，却大声说， 没有。怎么，我丈夫又提起这事儿了？ 佩奇夫人大着嗓门喊， 可不是吗，他发誓说昨天没搜到，是被别人装进脏衣服篓子里去了，他说什么也不让大家去打鸟，非让大家和他一起来这儿不可呀。 福德太太带着哭腔回答， 哦，这可完了，爵士他正在我这儿，怎么办呢？还是装进脏衣服篓子吗？ 听说又要钻脏衣服篓子，胖爵士沉不住气了，从小屋子里跑出来就要出大门。佩奇夫人拦住说， 哎呀，你跑不出去了，他们都拿着打鸟的枪呢。 爵士急得乱转，佩奇夫人出主意，让给爵士找一件女人的衣服给他化化妆。福德太太忙把胖爵士带上楼，将事先准备好的扑了婆娘的花袍子给约翰爵士穿上，还给他包上块头巾，又吩咐仆人照昨天的样子抬走一大篓脏衣服。佩奇夫人看着福德太太上下左右的安排，心里兴奋地想，该死的狗爵士，捉弄你1000次也不算罪过，别以为风流女人都轻狂，到这儿找便宜。福德先生最恨扑拉婆娘，见了就要打，这回有你受的了。这时吵吵嚷嚷的福德先生已经到了门口，一见到那个大篓子，立刻命令仆人放下，并将里边的衣服全掏出来，看到没有什么结果就要上楼去搜。福德夫人大声喊， 佩奇太太，让扑拉婆娘下来吧，我丈夫要上去。 一听到扑拉婆娘，福德大叫，什么，又是她？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许她进我的屋吗？她是个妖妇。 看到从楼上走下来一个胖婆子，福德先生跨上一大步，顺手抄起一根木棍就打，边打边吼，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看到屁滚尿流的胖爵士被打出了大门，两位太太可出了口恶气。为了不让丈夫再猜疑，两个人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说的大家心里直佩服两位太太的聪明勇敢。福德先生心里那个惭愧哟，他半天没出声，也不敢抬头朝夫人看。 为了不让爵士再害别人，大家决定要彻底制止他。又是佩奇夫人出主意，要根据镇上的一个古老传说，让福斯塔夫爵士扮成头上长角的霍恩猎人的鬼魂，到林中草地与两位太太相会，再让镇上的小孩子们扮成精灵仙女去打鬼魂。于是大家分头去做准备。聪明的佩奇夫人还要借这个机会安排女儿的终身大事呢。她一面嘱咐安小姐，晚上扮仙女的时候一定要穿上白袍子，一面暗里派人叫来卡尔斯大夫，告诉他当晚趁机带上安小姐去外地结婚，等生米煮成熟饭，佩奇先生也就无话可说了。不料她丈夫也早有打算，她通过法官先生告诉她的侄子，当夜安小姐一定穿绿袍子，她可以带上她远走高飞，过几天再回来接受父母的祝福。聪明的女儿假意答应了父母的要求，实际上她芳心早有独钟。当天她和自己的心上人范顿先生找饭店老板商量好，由老板找好牧师安排好教堂，只等午夜一点钟声一过，两人就举行婚礼。温莎镇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天黑以后的午夜12点。福斯塔夫爵士被传话的人三言两语就说动了心，教堂的钟刚敲过12点，他已披挂整齐来到了镇外林中草地上。一看到等在那儿的两位太太，他甭提多高兴了，伸开手臂就要去抱。突然林中传来一阵喧哗，他回头一看，哎呀，林中跑出一群小妖，头上点着小蜡烛，边跑边发出怪叫声。爵士紧张起来，再回头看，两位夫人早已不见了踪影。他叫了一声妈呀，双手抱头趴在了地上。小妖们把他团团围住，又唱又跳，扯他拧他打他，还有的用蜡烛烧他。过了一会儿似乎出现了骚动，爵士睁眼一看，卡尔斯大夫拉着个穿白袍子的仙女向林中跑去，斯兰德少爷拉着个穿绿袍子的仙女也向林中跑去。爵士糊涂了，索性抬起头来，这回看清楚了，是范顿先生拉着安小姐跑了。哦，他这才明白根本没有什么精灵，全是镇上的人。等他爬起身，四周的人早跑光了。先生太太们觉得爵士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爵士也懂得了人再聪明做了坏事也会被愚弄。福德先生发誓再也不疑心太太了，大夫和法官的侄子发现自己拉着的不过是个小男孩，可惜已经晚了。美丽的安小姐已和心上人举行过婚礼，他们一同来到了佩奇夫妇的面前。岳父母大人看到两个幸福的人儿相互依偎着，早就原谅了他们。安小姐与范顿先生，啊，不对，是范顿先生和范顿太太相亲相爱，成了温莎镇人人羡慕的最幸福的一对儿。 好了，朋友们，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温莎的风流娘们》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在这个剧本中，女性的才智与性格受到了作者的热情赞美，鲜明地体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直到今天，这部戏还经常上演。